或其他亲属违背老年人的意愿，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西安昨日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性人才放宽我市部分户籍准入条件的意见，放开全日制的普通、大中、专的院校学生集体户口迁移的限制。近期，广州交警推出了举报奖励制度，一年内举报交通违法五宗以上或一宗醉驾、肇事逃逸、严重超员等严重的违法行为并采纳的，将给举报者一次轻微交通违法免记分的奖励机会。这里是新闻九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纯酿干邑杯酒。干邑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邑杯酒，咸莲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听说了吗？三和珠宝城新年活动开始了。 什么活动啊？ 小年儿至大年初六，鸳鸯金楼万重金，买十克送一克，旧金兑换零损耗零折旧零差价。 富达红绿灯西南角，三和珠宝城。 今年佳节到，祝福问个好。三和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全体员工向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创意谷家具建材城全体员工给您拜年了，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爱情甜甜蜜蜜，生活美美满满。 金鸡报晓新春到，北京嘉颓汽车大厂长江实业全体员工向1033的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把酒当歌，歌盛世，闻鸡起舞舞新春，干一杯酒业祝您天天行大运，快乐过新年。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依然是由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 OK， 电波那头的女性朋友们，你出国吗？你出过几趟国？你有发现我们女人很喜欢出国呢，特别是在朋友圈里呢。这是一个最新的非常具有科学性的数据报告哈，这是国内的某一个旅游网站出来的数据，说这个随着我们口袋当中的收入，家庭收入也越来越高哈，这个出境游越来越受到国人的青睐，特别是女性国人的青睐。对，女性游客正在出境游的游客当中占主导地位哈。比如说去年62%的出境游客都是我们女性，而且我们女性还在多次出境游的人群当中占主导地位。就男性可能就是出一趟国回来，哼，我心满意足了，我们女性是我们要出好几趟呢。那随着这个口袋里的钱增多呢，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也喜欢带着孩子一起出国旅游玩。比如说2016年18岁以下的出境游人次增加了110%，所以这个小朋友们出国游也成为一个增速很快的客户群体。关键是最近这两年呢，我们不仅是出国游，而且更注重的是什么，就出国玩的时候更注重是个人体验，而不是购物消费，就不是像过去那样找个地儿，哎呀，免税店逛一趟然后就回来了，而是要，哎呀，体验一下国外人的生活方式啊，这个国外的空气啊，是吧？要体验一下。哎呀， 我不知道电波那头你知不知道旅游和度假的区别哈？反正我是今天才知道，原来旅游跟度假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真的很少出国旅游啊，更别说度假了。然后今天我们老板真的是让我们见识到了，他就说呢，我们老板说啊，过去我总是跟团出国旅游，天天赶景点啊，每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赶各个景点旅游，那是比上班还累呀。所以后来经验多了，我知道了，出国不能是旅游，而要度假。什么叫度假呢？度假就是你定点找一个海滨的酒店，订一个房间，待七天，不要像旅游那样到处起床跑啊赶啊。七天假期你就待在这个海滨的酒店边上，这才叫舒服，这才叫休息，这才叫度假。每天啊晒晒日光浴，吹吹海风，游游泳啊。于是我们员工就说，老板老板，我们想请假去度假。然后老板说好啊，然后拉开了我们办公室阳台的窗帘，我们看到了阳台上的太阳椅和澡盆，咕噜咕咕咕咕咕咕，OK， 电波那头的谁想度假，欢迎来我们办公室的阳台。 看见你爱一个人那样体贴细心，偶尔孩子做聪明受误会也不说明，我忍不住想快步跑过去抱紧你，跟你说我更爱你。虽然我其实知道如果真换成我，你脸上细微温柔也会悄悄就溜走，心却不懂退缩，相爱的冲动在故事开始以后。故事的有曾经，我总是有忘记多少次受过惨痛的教训，这 什么在想他，以为忽然的难过是你全心感动，以为你看见我痛苦的却不是我，你让我你的话语不断的伤我的受伤，让我无法再次拥抱你入我怀中，我不是想变动我的自尊你是走的，你让我再说你有多爱我，我又再也不用说，也知道你了，不要再越打点我。欺骗了的错，任天知道中不信我的心在震动，盲目的爱到最后终究自作自受， No， 我不知该想到你离了自由以后，你的夜晚太美丽也不再属于我，爱的了不做梦，我的伤口也斑驳， No， 再说你有多爱我，不要再言不由衷，也知道你了，不要再越爱骗我。反复出一生折磨抱着我，想的却不是我、yeah、一醉又一晚变成反复，还不如拥有各自天空，算了吧就让我走，我现在为了你害怕寂寞，爱来去换 You was after I Why You was make me cry Why I wanna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Bye bye bye Goodbye 会呈现出凌乱，或许我不擅长控制复杂情感，凭感受去给予去判断，听别人的情歌像惊涛骇浪，我也担心自己太保守简单，却怀疑在嘶声呐喊后更彷徨，我还是选择爱的清爽，专注一颗心观察冰凉黑暗，在彼此都能有的空间慢慢

炮竹响，新年旺，我谨代表颐和茂丰雪佛兰全体员工恭祝一零三三的听众朋友们鸡年大吉，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每年这个央视体坛风云人物颁奖晚会都是吸引很多人来看哈。那今年2016年年度最佳男女运动员已经出炉了。乒乓球大满贯得主马龙击败了孙杨，也就是200米自由泳冠军的那个孙杨，也击败了陈龙，也就是羽毛球冠军陈龙，成为了2016年的最佳男运动员。女运动员归到哪家呢？就是朱婷，这个要重点说一下哈。朱婷今年才22岁，是中国排球国家队的核心球员哈，而且也是得到了里约奥运会女排赛的最具价值球员的这么一个评奖，所以她是第二次被提名最佳女运动员，这一次着着实实的把这个最佳拿到了手上哈。但是我跟你说，当天晚上在这个颁奖晚会的时候，我们这电视上正看着呢，在家，然后我妈就看到了这个排球女运动员朱婷，然后看完了之后又看看我，然后就说，哇，这个朱婷好厉害啊，排球运动员，你看看人家90后这么大高个都找到男朋友了，而且她找的男朋友个还比自己高呢。 看世界茫茫碌碌，何苦走这不归路，熙熙攘攘为名利，何不开开心心交朋友，时时刻刻忙算计，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卿卿我我难长久，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真真假假人人生，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是非恩怨随风付诸一笑，聚散离合本是人生难免，爱情也许会老，全心永远年轻，有我有你有 真心真意过一生。 好，我们都知道在远在他乡的美国有一个总统叫这个特朗普，特朗普非常有一个非常好的爱好，就是喜欢发 Twitter， 就相当于我们这边的微信，他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微信叫做 Real Donald Trump， 真正的特朗普，这是他的名字，也许还有个假的。那但是呢，因为他总是在 Twitter 上随便发言哈，所以引起了美国民众的抗议了。比如说他曾经有关于焚烧国旗呀、空军一号的成本太高啊，都引起了很多争议。所以现在美国多数民众认为是时候，因为特朗普马上就要就任了，是时候让他注销他的 Twitter 账号了，停止发推文了。他说起码别再通过这些私人的 Twitter 账号发帖，要有一些官方的有信服力的这么一些Twitter 来发帖哈。那有一个最新的数据是说 64% 的美国人希望这个特朗普关闭他的 Twitter 账号。另外但是你知道关闭其实很可惜，因为他这个账号粉丝真的很多，他比如说他粉丝量已经超过1900万了，而且发了34000条推文，而且没有任何迹象他想要注销这个 Twitter 的账号。那最近呢还有个事件也是引发了争议哈，也是他在 Twitter 上发文引起的。他是发了一条关于梅丽尔·斯特里普的一个推文，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74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 Golden Globe Awards， 这是梅丽尔呢当时是被获得了，她是个演员哈，是获得了终身成就奖。那上台领奖的时候呢，电视直播着的，然后就感言说里头讽刺了特朗普的移民政策，然后还批评特朗普羞辱残疾的记者。于是呢，你知道特朗普凌晨发了这条微信，微信上发了这条 Twitter 上写着，他不了解我，却在金球奖上攻击我，他是输得很惨的希拉里的马屁精。有人说是特朗普凌晨的时候看到这个金球奖的直播，然后受到了刺激，所以发了这条 Twitter。 但是这个 Twitter 目前是引起了美国民众的争议哈，所以呢就有特朗普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劝特朗普，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1月25号，阴历腊月28，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4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5度。廊坊多云转阴，5度到-5度。首都北京晴转阴，5度到-4度。近邻天津晴转雾，6度到-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三河市卫计局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您如何进行骨折现场急救。第一，首先处理危急病人生命的情况，止血，防止休克，还有要保持呼吸道畅通，如果心跳呼吸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第二，妥善包扎固定，减少出血，减轻疼痛，限制活动，不可以用水冲洗伤口及上药。第三，应该使用硬质担架搬运脊柱损伤伤员，还有就是上下担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脊柱的稳定。生活当中的我们都应该多学一些急救知识。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种露水不用花，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新大街176号，电话1393961338。 云山云水三角汁消石化积，云山云水三角汁解酒护肝，云山云水三角汁来自云南的幸福味道。详询18600476718，18600476718。 陈霞会馆祝福所有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2017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好运常伴。 新一年佳节到，祝福问个好，十点传媒向1033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向演员孟凡贵携福成酒业的全体职工在这儿祝您在鸡年大吉大利。 燕郊一汽大众飓风一迪 4S 店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在鸡年里抱着平安，拥着健康，揣着幸福，带着甜蜜，牵着财运。 新年到，祝福到，我仅代表苏宁易购燕郊文化大厦店全体员工祝愿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今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希望，新的空白承载新的梦想，三和长城哈弗汇丰店祝您2017年更辉煌，鸡年吉星高照。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我们的习主席访问了瑞士哈，目前呢是展开了对瑞士的首次国事访问，他还将首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那跟随习主席出访的是一个由高层官员还有中国商界领袖组成的庞大的代表团，目前已经抵达了瑞士了。那当然瑞士的联邦主席叫洛伊特哈德，是在机场为习主席举行了一个非常隆重的欢迎仪式。那仪式结束之后呢，这两位是登上了前往叫伯尔尼的列车。那整个列车的行程有一个半小时，他们品茶畅谈了40分钟。哎呀，你说他们聊什么了呢？那最近这一段时间，习主席呢将会从15号一直到明天18号哈，有为期4天的访问瑞士的行程。那其中包括国事访问啊、达沃斯论坛，以及访问一些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组织。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习主席在抵达苏黎世机场之后就说了，他希望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正面的动力。OK， 说到瑞士呢，我前段时间还听说哈，瑞士的工会正在因为这个加班的问题把很多企业告上了法庭。我一开始以为呢，那当然就是工会的工人不想加班呗，要求不加班就是了呗，这个诉讼啊。后来发现不是的，工会的要求是，我们不想加班，我们要求不加班，而那些想加班的也不可以加班。所以当我们想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正面的动力的时候，瑞士真的是给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了正面的阻力呀。 从前有个传说，传说里有你有我，我们在阳光海岸生活，从日出静静地享受每一刻，让世界为了希望在转动。有些梦不做不可，有些话一定要说，我的心你该知道很久。有一天我要大声宣布我的骄傲，那是我太在乎你的结果。张明 感激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该不该把眼泪聚成弯弯的小河流，把爱情唱作歌，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亲爱的，是否你在思念着我，能不能叫你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的结果，不敢来找我。从前有个传说，传说里有你有我，我们在阳光海岸生活，从日出静静地享受每一刻，让世界为了希望在转动。有些梦不做不可，有些话一定要说，我的心你该知道很久。有一天我要大声宣布我的骄傲，那是我太在乎你的结果。你一声快乐，亲爱的，是否你也关心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该不该把眼泪聚成弯弯的小河流，把爱情唱作歌，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亲爱的，是否你在思念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的结果，不敢来找我。是否你也关心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该不该把眼泪聚成弯弯的小河流，把爱情唱作歌，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亲爱的，是否你在思念着我，能不能叫你 我们的李雷最近发现身边的人环保的意识越来越强了，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一看。李雷出国记。OK， 李雷最近跟身边的一些朋友、同事聊天哈、啊，就发现他们总是提各种各样的环保技术，而且说哇，这个环保公司企业明年的股票一定要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回到家，老婆梅梅就跟他解释了，他老婆真的懂得很多啊。老婆说 This is clean take。 什么是 clean take？ Clean take 就是清洁科技的意思。 Clean take refers to the technology that is itsel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清洁科技呢，就是指它本身就很环保，而且目前这个特别是国外哈，环境保护、污染治理已经成为了大家最关注的话题之一。那2007年呢，对于清洁科技产业的风险投资出现了大幅的上升，一直到现在也是反映出了政治人士还有消费者对于环保经济的支持。那清洁科技的应用呢，也被视为非常有前景的领域，包括再生的电力啊，或者是提高能源的效率啊，以及能源的再回收利用，比如说用电能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能源，它是可以回收的，可以再生的。不过听说了这个解释之后，李雷说，老婆，真的呀？那不可再生能源汽油明年会降价吗？

然是电波那头的你，最近什么事儿把你逗乐了，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立红留言说，昨天知道了儿子期末考试比我预期考得好，我乐了一下午啊，心里终于踏实了，感觉能过一个开心的年了，最起码对得起辛苦学习的日子。我感觉立红啊，好像不是你儿子考得好，是你考得好一样。 那一夜和朋友们聊着天，听许多感情痛彻心扉，心疼好友心甘愿无怨悔，这感觉不堪言我了解。想起你走那天的第二夜，假装一切无所谓，等不到你来电，不成眠，也许此刻的你已经和他相恋。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你那边现在是几点？享受着思念你的感觉，你和我平行线，哪里才是我们的交汇点？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

还有听众留言说哈，像我们的Pink 蚊子说，刚才节目当中说到出国旅游，体验当地生活，而不是只仅仅逛个免税店，就想起上一次，他说我去韩国，为了秀韩语呢，问路的时候就对韩国的欧巴说了一句“马西苏哟”，然后就发现哦，发音发错了呢，应该是“马西索哟”，然后那个帅哥说。你说我马西索说我好好吃是几个意思呀？就是你长得帅很好吃的意思。好，依然是和你聊一聊那些最近什么事把你逗乐了。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雪雷。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我的双肩，轻声说抱歉。我抬起头看你的脸，看见深深的疲倦。这一次你竟然没有掉眼泪，这一次也好像显得特别黑。这才了解，你原来也能这样决裂。你说你从不。爱过这一回，只是我俩没有明天，爱得越深越有罪。我知道你不是存心要辩解，我知道你已经几夜不能睡。决定之前，你不知压下多少伤悲。这本来就很累，谁又能保证自己永不犯罪？安慰，为他自己苦恼我也无所谓。如果一定要心碎，是我的荣幸能为你发心碎。我知道你一定几夜不能睡，决定之前你不知压下多少伤悲。安慰，再过100年我都这样以为。我这本来就很累，谁又能保证自己永不犯罪？为他自己苦恼我也无所谓，如果一定要心碎，是我的荣幸能为你把心碎。本来就很累，谁又能保证自己永不犯罪？ 说过的话，记忆中早已变沙哑，梳着大姐的头发，你手在剪分叉，我多想迎接你回家，紧紧相拥窒息也不怕，可感起我天旋地转，星光在闪烁，眼睛不想眨，可你还是会不了家，房子已长满世界，却像那断了电的旋转木马。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1月25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先准每天。我国首颗英语分辨率雷达遥感卫星高峰三号得以投入使用，将有效改善我国民用雷达卫星数据长期以来依赖进口的现状。卫计委就表示，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超过45%是二孩或二孩以上，实施